自己小心啊，惦念着暖茶和夜故事， 我们并不太要习惯，因为 会挣扎，我们忽而间错散，就散。 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你等就是一年多， 场合的装着深刻，遗留的曾经的或的死的部分情中缠着我，折磨我。

这一句。 是我。 装满泪，让泪散了愁，让愁去了悲，让悲空了醉，让醉去似是非呀， 握りしめた。

的想象。这是一个永恒美丽的想象。 跳着放荡的舞蹈。